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07集，娃娃谷。这时，素清带着两个路人走过了。 他俩看到了，这人怎么死的？ 天上掉下来的。 林业火伸手去摸那两人的脑袋，看是不是烧了。诸葛英无奈将他拉回来。 很多人都看到了，说刚才天上掉下了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。 外面风超大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旋风被刮过来的？ 啊，这也行？ 他不是摔死的。 众人都一愣。柳寒星把尸体翻来覆去的检查之后，扯开尸体背部的衣物 看。 众人低头一看，就见尸体的背部有一个清晰的掌印。看了一会儿，林业火揉了揉眼睛。 哎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 这个手掌怎么七根手指头啊？ 这时一旁传来说话声，就见小梁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蹲在尸体旁边，看着尸体背后的手印，的确奇怪，这手印有七根手指头。 有怪案了，我们去黑风城找包大人破案吧。 小梁子话刚说完，林业火对着他屁股就踹了一脚，小梁子一个趔趄摔那尸体胸口了，随后活的弹了起来。 妈呀，他肚子里什么东西啊？ 避风栈道里，吃完了饭的展昭等人边喝茶边等风停，很是无聊。小四子擦了擦手，准备去看看那个阿夏尔皇子的伤势，可就在展昭拉着他的手准备跟他一起上楼的时候，忽然二楼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，听声音正是那个阿夏尔皇子所在的房间里传出来的。展昭听到那一声惨叫就知道不好，小四子更是吓得蹦了起来。白玉堂从楼下直接上了二楼，王秋凤也上去了，一把推开阿夏尔休息的房间门，而同时隔壁几间房间的房门也被打开了。展昭正抱着小四子跑上楼，和二楼打开门出来的人正好打了个照面，一瞬间展昭脑袋里就闪过冤家路窄几个字儿。二楼房门里出来的正是轩辕破，轩辕破看到展昭也明显的吃了一惊。两人呆愣的时候，隔壁又传来了惨叫声。展昭赶紧上楼，跑到房门口，就见王秋凤和白玉堂都站在房间里，而床铺上坐着情绪激动的阿夏尔。阿夏尔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大的刺激，他双手抱着头正在惨叫，叫声凄厉，表情惊恐，双眼无神。展昭觉得他的状态不对，就问小四子， 他怎么了？ 小四子这会儿倒是没那么害怕了，大概跟他爹治病的时候见着过这种疯癫的人。 他是不是眼住了呀？还是吓坏了？ 白玉堂抬手点了阿夏尔几处穴道，阿夏尔就直挺挺地倒回了床上，但是情绪依然很激动。展昭抱着小四子站在门口，此时轩辕破和几个人也来到了门口看里边的情况。展昭回头又看到他了，瞬间气氛有些尴尬。白玉堂回头想问问展昭接下来怎么办，却也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轩辕破，和展昭产生了一样的想法。 冤家路窄啊。 轩辕破对展昭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而展昭和白玉堂的回应却是很一致，看了他一眼，那表情明显是怎么哪儿有坏事都有你的份儿。轩辕破叹了口气，回过头就是一愣。轩辕破原本一点都没感觉到身后有人，但是猛地一回头，却看到背后站着个人，一身黑衣，鬼魅一样站在他后面，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，眼中明显有一丝打量。轩辕破暗暗心惊，在他身后的是阴侯。 轩辕破完全可以想象到殷侯此时想的大概是要不要宰了他，并且殷侯一抬手就可以做到，而且也没人阻止得了。命悬一线并且由人不由己的感觉自然是不好的，但轩辕破也没办法，他知道展昭的真实身份，以此威胁过白玉堂，殷侯要杀他的理由很充分，为了展昭的安全。短暂的对峙之后，轩辕破见殷侯缓缓地移开了视线。轩辕破此时后背手心都是冷汗，转身走回房间的时候，突然他就感觉那一瞬间他的内力从体内全部抽离了，极度的痛苦布满全身，仿佛五脏六腑被突然挤压。然而又一瞬间，那股剧痛忽然消失了，内力又回到了他身上。轩辕破缓缓回头，殷侯正再一次收回视线看房间里的方向。轩辕破快步走回房间，关上门。刚才那一刹那，殷侯可以直接杀了他，且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不引起任何人注意。但是最后殷侯放了他一马，大概是看在他蜀地几十万子民的份上，留了他一条命。当然了，殷侯也给了他一个警告，再敢害展昭或者白玉堂，随时随地要他的命。通常警告也好，威胁也罢，嘴炮是没有用的，要让对方清清楚楚地相信你就有这个能力，那才行。轩辕破皱着眉头坐在房间里，身边随从面面相觑，也不敢多言。轩辕破叹了口气，他刚才看到了隔壁房间的人，是阿馅儿。 他不是进了鬼海吗？难道出来了？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神情诡异？ 而这时隔壁房间里，阿夏尔还维持着一种挣扎惨叫的状态，只是被点了穴道无法动弹，但看得出来他相当的痛苦。展昭问小四子怎么办，小四子当然没辙，抓耳挠腮的干着急。正这时，殷侯忽然问小四子： 小四子，你的包怎么在动啊？ 小四子一愣，展昭也低头。小四子平时出门都带两个包，一个是小荷包，装零食的，一个是小腰包，里边是公孙给他随身带的比较重要的东西。此时，小四子那个白色的精致小腰包正一鼓一鼓的，似乎是里边有什么东西要出来。小四子伸手打开包，拿出一个手掌大小的圆球来。这是个铜制的十分精巧的镂空小圆球，里头有一只很大很大的虫子正在撞着笼子，似乎想出来。展昭睁大了眼睛， 小四子怎么随身带虫子呀？ 白玉堂也嫌弃地看着那虫子，感慨小四子什么都好，就是随公孙老拿些恶心巴拉的东西当宠物。小四子看着笼子里撞来撞去的大虫，有些不解。 阿大， 阿大， 众人都看着小四子，更加不解。小四子打开了盖子，扑一声，一只很大的虫子飞了出来。众人都一惊，这虫子手掌大小，看着像是一只大黄蜂，它翅膀张开后显得更大，嗡嗡地飞向了阿馅儿。 那什么虫子啊？ 阿大是帝王蛊，它专门吃蛊虫的，跟狗狗一样认主人，爹爹给我的。 虫子还认主人，那不是跟金鞘子一样？ 现在天冷，阿大是要睡觉的，它闻到喜欢吃的蛊虫的味道才会钻出来。 说话间，就见那只阿大停在了阿馅儿的肚皮上，闻了闻，随后嘴部忽然伸出了两把钳子一样的黑色尖角，也不知道是触角还是牙齿，反正就是看得在场众人汗毛直竖。随后阿大一低头，触角扎进了阿馅儿的肚皮，再往上一仰，就见他从阿馅儿肚皮里抽出了一条长长的虫子来。白玉堂觉得视觉刺激太过严重了，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 而展昭也觉得有些倒胃口，那条虫子大概筷子那么长，软趴趴的，像是蜈蚣，但是比蜈蚣腿短不少。阿大三两口将那虫子吞肚子里了，随后就飞了起来，嗡嗡地拍着翅膀，众人惊得都退了一步。小四子对阿大勾了勾手指头，那只大虫子还真的就飞回来了。 你吃了什么？ 阿大绕着小四子飞，似乎心情不错，大概是吃饱了。飞了一会儿，就见阿大张了张嘴，吐出了一条皮子来。展昭清楚地看到白玉堂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的变化，作为一个面瘫来说，有这样的神情变化可实在是难得，阿大做到了，不愧是帝王谷。展昭伸手跟平时白玉堂摸自己后脖梗一样摸了摸他，以示安慰。阿大吐了虫子皮之后，心满意足地飞回笼子里继续睡觉了。小四子拿着根竹签挑起虫子皮看了看，眨眨眼， 哎呦，是娃娃骨。 娃娃骨？ 娃娃骨都是生在人身体里的，不过不伤人。 这还不伤人？ 要知道是娃娃骨，刚才就不让阿大吃了。娃娃骨和水蛭一样可以药用的，它专门吃人内脏坏死的部分，分泌出来的唾液还能给内脏止血。 说着小四子指了指阿笑， 他能活下来多亏了这条小虫子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